本土民主反共，普罗政治，民声起义。myradio.hk 是 brought to you by Emory University. I've just published a book on the first war between China and the West. It was more than 1600s, and the book is called Lost Colony: The Untold Story of China's First Great Victory Over the West.One of the fun things about writing the book was getting to know the main Chinese character, a guy named Koxinga, or as he's known in China as Zheng Chenggong. He's just a fascinating guy. He is part Japanese. He was born in Japan, raised as a samurai, so there's a picture of him in a Korean museum where he's like wielding a samurai sword. And then he came to China, where his father had become tremendously wealthy, but his father hadn't always been wealthy. He started out as a pirate, so you've got this...samurai kid whose father is a pirate who probably speaks Japanese, who becomes a great Chinese military leader. Another fun thing was learning about the Chinese military, and so he raised this huge army. They wore samurai masks, so he has part samurai, part Chinese, and became one of the great warlords of China in a very chaotic time. And at a certain point he decided he wanted to go attack the Dutch East India Company in Taiwan. And the Dutch East India Company in those days, I meanvery famous, the paragons of capitalism, one of the great colonial powers in the 17th century. Well, he defeated them. So how? And that's another one of the big questions of the book, is really what kind of military balance was there between China and the West in the 17th century? Was China already lagging behind the West, or was the West already sort of surging? 講咗幾多講幾多，唔需要太執著，作為人士，即係可以講本介紹本書，亦都可以介紹個問題。 And so one of the things that this book does that was really exciting and fun to do is look at all the perspectives. So I use Chinese sources and European sources, Dutch, you know, French, and some of all the European sources to look at this history not from any particular perspective, but to see really how both sides viewed each other in as much of an objective way as possible.This war is extremely famous. Koxinga himself is extremely famous in China and in Japan as well, where he was born. And this year, 2012, is the 350th anniversary of this war. People are celebrating this in China. And I had hoped that this book would also raise awareness of this important event for Western readers as well. So I tried to make it accessible, tried to make it fun. There's a lot of colorful details. And Koxinga is a great character. There's other great characters too.And I hope that people will read it and find an entry into this fascinating history. 好，特別節目，我都唔知道叫呢個節目咩名，我總之就叫特別節目啦嚇。咁就時間少倉促啦，個原因因為大家有少少溝通上面嘅一啲問題，咁就結果呢個節目咧原本係應該九點鐘開始，咁但係就遲咗少少啦。咁我哋要遲少少補翻數嘅嚇，所以大家唔使驚嚇。咁今日呢個題目咧其實就好簡單啫，就係講一本書就涉及到咧一件事件，就係一六。61年，即系1661年，就系郑成功喺台湾就打赢咗当其时嘅荷兰嘅呢个东印度公司嘅军队吓，咁咧就呢个仗完咗之后，大概两年咧就郑成功就死咗噶啦，咁就因病死啦。咁即系中间嗰个周折咧，其实大家就可以。睇一套戏嘅，虽然套戏就拍得唔系好好，咁啊，技术上可以去一去个细格，可以去一去呢个片咧，就系、是、当年咧就赵文卓拍嘅一部电影，就叫《英雄郑成功》。咁就个导演应该大陆导演就吴子牛嚟嘅。咁翻去正常嘅画面啦。嗱，即系再次提一提，套片就唔系拍得好好嘅，套片应该拍，即系我标准拍得好差添。咁但系咧，即系我哋讲呢个事迹咧，就竟然喺。這個中國大陸有一個咁嘅機會可以拍成一個電影啦，一個比較難得嘅呢、這個，因為呢個事件其實即係唔係好多人著墨。 鄭成功係呢、這個題目其實喺即係廿零年前喺 TVB 都有拍過連續劇嘅，係 呂良偉應該 係係啦， 係呂良偉。咁但係呂良偉我就覺得好似好過呢部片， 可能仲好啲， 係可能仲好啲，因為佢個電視劇集嚟噶嘛。咁就點解陳志雲博士會揀呢個題目呢？咁其中一個原因咧，我覺得係即係以小見大咧，就係、是。 在後來譬如說過了百多年之後，大家知道鴉片戰爭1840年，就當時就滿清這個政府打到一敗塗地，就再過多幾十年之後就出現了即係呢個八國聯軍入京啦，咁就可以當時講咧，就正式即係將呢個中國即係變成一個半殖民地嘅時代。咁呢段歷史咧，其實咧大家會睇到好多嘢出嚟。即係第一樣嘢固然就係，咦呢個會導致到日後到我哋今日都即係好大困擾嘅問題，就係中國民族主義興起嘅問題。但係更加深層次咧，就係咦點解即係中國所謂呢個喺呢個明朝嘅時候咧，曾經喺海洋方面咧？其實是退到差不多當時全球最先進 的水平。為什麼短短在即幾百年之間呢，即被這個所謂西方 這些的國家呢是迎頭趕上，甚至是大力拋離呢？在這個即我想你的意思就是在這個戰爭裡面 你會見到即這個這所謂分野嘅一點喺度係嘛？咁你可以介紹呢本書俾大家睇睇先啦。 咁在此之前咧，其實咧，即係台長啱開頭講話，唔知呢個節目係點樣，即係點樣叫好啦。咁大家可以當係一個政治理論基礎課嘅一個 其中一個 一個附錄嚟嘅。咁即係講呢個題目嘅，當然啦，就係即係我希望揀翻少少熟嘅嘢，咁同埋。台長剛才說得有樣啱嘅，以小見大。我哋好多時以為咧，近代中國歷史或者你話係一個經濟歷史、文化歷史、政治歷史都好，好大嘅一個轉折，我哋將佢睇咗做鴉片戰爭開始。但其實我就當我去嘗試閱讀翻啲更早歷史嘅時候，我覺得其實唔係，係有一個更加早嘅一個遭遇就已經 出現了。你講緊呢本書叫咩名先？ 嗱，呢本手上呢本叫《決戰熱蘭遮》，咁其實咧原本佢個英文即係應該就係有一個荷蘭人寫嘅一個英文版，就叫Lost Colony》。The Untold Story of China's First Great Victory Over the West， 咁即係話咧，歐洲與中國嘅第一場歷史上嘅第一場嘅戰爭。我哋好多時會諗到，係咪鴉片戰爭打敗咗，跟住簽不平等條約？其實唔係，仲可以追溯得遠少少。當明朝同呢一個荷蘭人，即係同葡萄牙打有過一個即係爭奪，同埋就鄭成功，即係佢以一個都唔係一個中央嘅軍力啦，就對呢一個咁嘅歐洲人嘅戰爭。咁呢場戰爭就大家知道啦，就以呢一個鄭成功收復荷蘭收復台灣係宗旨， 就打贏咗荷蘭軍隊啦。咁但係大家即係要留意一樣嘢，其實當其時呢個大家個軍力上嘅對比相當之懸殊嘅。就鄭成功嗰度成幾萬人啦，咁就荷蘭即係成差唔多上百隻船啦。咁但係荷蘭嗰度得幾即係十零唔知十零二十隻咁啫。 係啦係啦，但係就其實係一場咧僵持咗好耐。嗱，你可以睇成，如果你話以中國歷史上戰爭規模嚟講，佢唔算得上一場好大規模嘅戰爭。但係如果講一場小戰爭，但係可以牽引到背後成個近代中國嘅變化咧，我係會覺得，一場咁細小，發生喺一個中國可以話係邊陲嘅位置嘅呢一場咁樣，喺今日台灣、台南，當時咧俾荷蘭人佔領咗叫熱蘭遮城嚇呢一個咁嘅地方咧，出現過一場咁樣嘅東西對決咧，咁其實佢對之後影響係非常非常之大 嘅。係嗱，嗰個具體地點咧，其實我都去過嘅，咁就大家總之首先去咗台南先啦嚇。咁台南今日個發展咧就遠不及台北啦。咁但係咧，如果即係計歷史上咧，其實嗰度就應該係最早嘅開墾地方。 係啊，其實最早台灣嘅核心反而係喺台南嗰度嘅嚇。 好啦，嗱，即係我哋咧，好快咧就走到嗰個主題嗰度啦。因為我哋其實唔係純粹睇嗰個戰爭嘅結果，因為可能如果純粹睇個戰爭結果咧，就戰略上可能後來台灣被呢個滿清收復，咁啊意義不大啦。但係呢個問題就係點解喺嗰個時候，即係中國即係呢個滿清或者明朝嘅時候咧，實際上個軍力已經開始軍事嘅技術啊，已經開始同西方有少少距離嘅。咁呢場仗，你如果睇呢本書之後，你個結論係究竟當其時係因為其他因素，定係還是當其時以鄭成功呢一類咁嘅人？他哋仍然有能力、有條件吸收西方嘅稍為先進嘅科技呢一個因素咧。 嗱，我呢度即係作者嚇歐陽泰嚇呢一個人，佢荷蘭人嚟嘅。咁佢真係比較詳細地由唔同嘅角度去探討呢場戰役嘅成功。即係如果你話以荷蘭咧，喺當時呢個世界上呢一個咁樣嘅殖民地呢個霸權咧，佢係橫掃咗全世界。佢將好多先前係由西班牙、葡萄牙打落嚟嘅呢殖民地咧，幾乎攞曬。咁亦都係一個陰差陽錯， 呢啲咁嘅荷蘭人去到澳門嘅時候輸咗場仗， 係就輸俾葡萄牙人， 就輸咗俾葡萄牙人，仲要係輸咗俾即係一炮之輸嚇咁樣，即係嗰個可以有機會再講翻。咁佢哋就被迫要選擇咧去到呢一個台南嘅地方起咗呢個宜蘭遮城咁樣。到後來鄭成功，咁其實你當時一個問題就可以諗啦。當時的中國的明朝或者當時整個中國他那個的軍事實力跟這個的荷蘭人比究竟是差幾遠， 這個可以分開兩個講。剛才你說涉及到荷蘭那個海洋帝國，事實上他開始可以有機會跟英國就去爭，但起碼一樣大家要知道，就今天我們講的印尼呢，其實當時都頗大部分是他佔有的， 即如果講的名字就 是今天的雅加達，咁當時又叫巴達維亞，咁就係呢一個荷蘭佢喺呢一個遠東嘅一個基地嚟嘅。咁當然啦，佢哋不停地即係殖民地，即係開拓殖民地嘅呢個國家，就不停地喺唔同嘅地方揾港口，揾一啲中轉站嚟去繼續擴展佢呢一個殖民地嘅事業咁樣。去即係當時佔住台灣咧，就可以攞到同韓國、日本經商嘅一個嘅名脈。 即係如果你話佢一個唔覺意打贏咗，如果用即係長留喺度咧，事實上今日嘅英國咧就未必有定期 啊。甚至乎可以想象，如果嗰陣係荷蘭打贏咗，甚至乎佢係可以喺大陸呢一個地方攞到一個咁樣嘅即係一個根據地，甚至乎佢更加早出現，就係可能佢大敗到當時嘅明朝，甚至後來嘅清朝。咁成個故事歷史嘅軌跡又會好唔同啊。 咁我哋翻一場戰爭嗰度啦。嗱，個戰爭本身咧，其實即係呢個幾有趣嘅。因为直至你后来的所谓鸦片战争呢，大家看下去其实都不一定会输。即是简单来讲，如果当时那个清朝政府稍微似样一点呢，都有一打的。原因很简单，因为即英国佬来的，他山长水远，人又不是太多。他虽然那个军事技术呢在当时讲先进很多，但如果一路打下去呢，其实他未必很有着数。 你打一场好像即是广大的人民战争，一场持久战，其实不是没得打的。 但个问题就是呢，当时这个即所谓东西方那个军事科技的差距呢，不是好似后来那么大。这个是其一。第二样嘢就是，事实上当时明朝已经吸纳了很多西方的科技。举个例子，譬如大炮。即首先是其实就是来自荷兰的嘛，即是荷兰那里即买过来的嘛。咁喺咁嘅条件之下，其实郑成功系唔系纯粹用返即佢学过喺呢个所谓佢儒家嘅即佢自己嘅文化基础上学，定系还是佢当期不断有吸收咗呢个西洋科技。最重要的一样嘢，其实我听过佢有奸细喎，即有条普鲁士佬就走咗嗰度，就识咗啲嘢喂嗰度。 系即大家如果睇翻当时呢个舞台，你谂唔到系好前所未有地咁国际化嘅，即我可以咁讲啦，喺双方中国个即喺明朝甚至清朝嗰边。亦或是在鄭成功核下，咁同埋荷蘭嗰度，基本上係有咗歐洲好多唔同國家民族嘅人喺度參與咗，直接間接參與咗呢場戰爭，企喺唔同即係唔同嘅一邊。咁翻翻頭先台長一個問題啦，佢就話，即係其實當時大家嘅差距有幾大咧？咁你可以想象，今次呢一場仗咧係一個鄭成功嚇，即唔係一個中央正式軍力嘅一個對決。咁佢其實憑乜嘢嚟去同呢個荷蘭人去打咧？咁其實就好憑佢哋本身海盜本身嘅本領。 嗱，呢個題目就大啦。呢個題目咧，我不得不即係去離一題啦。因為咧，即係你講嘅題目之後，我就等翻圖書館去抄啦。咁竟然我發一樣好特別嘅嘢，就係咧，原來咧中國歷史寫海盜，近代海盜基本上係極無僅有。咁咧就呢本就算做經典，但係呢本 係我覺得係一個過失嚟嘅，即係香即係呢一個嘅中國唔重視呢海盜歷史咧。 咁呢本就叫經典啦，就係、是、Pirates of the South China Coast 1790-1810咁樣一百一零啦。咁咧就呢本咧係一個 呢、這個講張寶仔㗎啦，如果呢、這個 係啊，呢、這個講張寶仔㗎，呢個係講得比較即係叫似樣少少啦。 去到， 但係詳細我哋唔講，因為即係唔係涉及嗰個題目。但係呢個一個好大嘅遺漏咧，佢唔係純粹話因為啊啲歷史學家唔留意呢樣嘢，有我少少懷疑，其實呢個係禁區嚟嘅，因為後面牽涉到好大一個問題，就係譬如你點定位呢班海盜？係，因為如果你定位海盜咧。即是讲得清楚呢，其实好多我哋被灌输嘅一啲即係历史嘅知识，原来竟然係错嘅。即係举个例，可能从来冇日本倭寇呢件事。 可能呢件事，可能呢件事 系 假。 我直头我好强一个感觉嘅就系、是，我睇完翻呢一段海洋文明嘅历史，即系你唔好将佢睇成为一个即系中央几咁有效管治嗰啲咁样嘅王朝兴衰历史。你即管睇成为一个两个文化相遇嘅历史，你会发觉原来好多好重要后来嘅转折，其实反而系出现咗喺呢边缘位置，而系不。即是不被去这个传统中央写历史的人去重视。 我想那个原因也是刚才我的解释啦，就因为如果你再掘下去呢、其实现在很多现在即是我们接受的一些洗脑的概念呢，其实完全是流的。 我基本上现在就不相信倭寇 是日本人，即是其实有，但绝大部分是回中国人来的倭寇。 不是，即是简单，我们最简单来讲啦。因为呢个亦都关系到，即系后应该我哋要解释系郑成功呢个成功嘅历史嘅，因为当其时所谓明朝嘅倭寇咧，最早其实可能有嘅，就系咧要早到喺呢个开国嘅时候，就有啲日本人嚟通商，佢就唔俾你通商。 系 咁跟住搞搞下咧，呢个唔俾通商嗱，即系呢个概念咧，整个咁讲法，如果最粗糙简单嘅概念咧，就系先有海禁，咁呢个就 系 朱元璋做嘅，佢都冇问佢点解，即系冇解释点解，就鉴粗嚟。咁原來咧，當其時中國沿海嘅貿易其實已經好興盛啦，即係好多人靠呢樣嘢食飯嘅。 其實自從南宋開始已經係好興盛，海上絲綢之路開拓，我哋就讀陸上絲綢之路讀好多嘢，又話好多發現，但係其實原來海上絲綢之路係一個完全係等，我話係等同地位，但係被人遺忘嘅一條路線。 嗱，簡單講咧，就係嗰度好多人靠呢樣食飯。咁你海禁點咧？海禁你冇人食，好簡單啦，走私咯。即係你而家，即係你見到嗰啲情況啦，咁走私你仲禁，跟住点样变海盗咯？就咁简单。所以成件事，成个明朝嘅所谓倭寇呢个事件，原来就咁嚟嘅， 就咁嚟。即系只不过就系你个法律系点样界定嘅啫。你如果容许佢哋通商咧，咁佢哋咪正当商人 咯。就冇海盗噶啦。 你夹硬将呢啲啊变咗系一个非法活动咧，咁依然都系咁多人做，但系即系变晒海盗咯。 嗱，我最紧要今日呢个节目，其实我想讲一样嘢，就系咧，今日我哋喺香港，我哋即系同呢个中国之间呢个矛盾。你從呢啲事件你睇到係原來呢個咁嘅問題咧，係幾百年都冇解決過。係就係嗰個地方有啲嘢係正常嘅一啲活動、經濟活動、文化活動。你喺個所謂中央政府入邊做咗一啲不了解民情一啲政策之後，跟住呢個下邊嘅即係民情不能夠上達。 係 跟住呢個政策再錯落嘅時候，就形成咗一樣嘢，就係呢個咁嘅矛盾不斷加深，就導致到不斷。这个犯法的情况变成结构化。 是这样我会说是一种叫大北京主义的一种错误，是去到你说几百年前或者上千年前到今时今日是没有改过的。是对于这个中国。 所以你听的节目呢，就你要听出言外之音，就是今天我们发生的事情呢，你要看历史里面呢，你看出一些痕迹出来。最简单来讲，刚才过你讲话这个郑成功为什么会说跟个海盗有关，就因为他老豆郑子龙。郑子龙，他老豆其实就是著名的海盗嚟嘅， 一个好著名的全球化商人。 系啊，咁佢呢个情况咧，当其时咧，其实系一个好即系吊诡一个政治嘅问题，就系、是、郑子龙系咪郑子龙啊？郑子龙啊，应该讲就系咧，如果郑成功一日打得掂嘅话咧，佢老豆未必使死。即系佢一日如果仲喺外边仲游文游武嘅话，反而佢老豆就唔使只鱼。嗱，当日后边嗰个情况点样咧？后边出嚟如果佢投降嘅话，只有两个结果：一系咧，其一点咧，全部被杀晒。我觉得反呢个可能性会高。 好多其实好多嘅通例系一路去到你话睇到张保仔历史都好啦。其实大部分投降嘅海盗咧系冇好收场嘅。 咁其二就好似张保仔咁样啦，即系佢搞掂咗之后，仲即系可以加官进爵。 呢系极少数， 极少数，极少数。咁成个问题咩咧？就系如果讲到话，譬如呢、這个即系、就是、东西方科技嘅差距咧，有另外一個因素咧，其实而家你就要去谂啦。就好可能其实喺个问题就唔喺呢班即系所谓东西方嘅科技嘅差距，喺呢个咁微小嘅差距入边，而系话后边双方嘅组织嘅能力。而你发现一样嘢就系原来海盗嗰个组织能力系远远比朝廷嘅海军就真系海军嚟噶，呢就系即系高好多嘅。咁呢件事就成件事成个问题个精髓嚟嘅。呢件事发展到如果即系我估系鸦片战争嘅时候咧，甚至你可以有个想象啦。即系呢个又系呢本书带俾我一个启示嚟嘅。就是呢，如果去到鸦片战争的时候呢，如果清朝是动用当其时在南海的海盗去跟英国佬打的话呢，很可能长仗的结果不是这样的。 有先例，中法越南战争就是这样赢的。就是其实黑旗军原本就是由海盗收编回来 的。那这个海盗的情况呢，原来当其时呢，即是根据这个书所讲描述呢的记载呢，是英国佬原来不敢动他们的。 即英國佬就夠膽同清朝嘅政府嘅海軍打，但就唔好想同呢班海盜打嘅。咁、那個情況翻嚟去到鄭成功、那個情況，其實我諗係接近嘅有少少。 即鄭成功咧，你要發覺即嗱可以再解構一下，點解即你話係中央嘅部隊反而係即更加唔備受呢啲咁嘅殖民者去害怕咧？海盜一嚟就地頭蟲，二嚟就係話咧，佢係直接參與咗成個海洋貿易嘅過程。你有幾多最先進嘅技術？ 佢一定會吸收翻嚟噶嘛？ 我一定吸收到。 即其實就等而家互聯網咯。譬如話，如果你喺即中國，你冇 Facebook 睇。或者好似我哋咁樣，你冇 Google 嘅，基本上你好多嘢你過濾曬。 其實我講得再白啲，就係一個係已經對外開放嘅一個海盜，同一個依然係禁閉固步自封嘅朝廷，咁一定係呢個對外開放嘅進步得快，同埋即係上嚟上得快。其實一路去到即係可以用一個少少例子嚟去講啦。如果講你話做大炮嘅技術，即係當時打海戰最重要嘅一樣武器，中國比唔上西方，而西方最能夠掌握到呢種技術嘅，就開頭就係耶穌會傳教士、葡萄牙人弗朗基大炮，咁即係所以咧，無論係當時明朝又好，清朝又好，佢哋喺呢一個咁嘅戰爭，即係仲係僵持緊，未完全，即係清兵未完全能夠佔領曬落嚟嘅時候，其實大家都喺度拉攏緊呢一班傳教士嚟去買呢啲技術翻嚟嘅。而當中咧，海盜亦都有參與其中，佢哋為咗經商、為咗保險、護航，佢哋都買好多呢啲咁樣嘅武器。而且咧，佢呢武器係特別啱啲海盜用嘅，因為佢哋就要啲適合喺船上面用嘅武器。咁呢啲對方即係荷蘭人啊、葡萄牙人就最容易買到呢啲嘢俾，即係賣到啲嘢俾佢哋。有時甚至佢買唔到，佢有一個辦法嘅。後來就係話有一啲商船上面可能因為意外沉到船咁樣，佢哋咧就可能咁啱喺個港口外面沉，咁佢哋即刻走去揾人落去撈。咁譬如話試過後來就喺啲英國商船上面撈到啲大炮，就即刻攞嚟裝上嚟用。做即系悭翻，咁啊即刻。 咁呢个系体现到嗰个所谓而家我哋用今日 好现实主义嘅呢样系好后会用嘅。 个 private sector 个私营部门一定系比公营部门有效率。即系呢个就即系变咗系用右派方式去讲去解释啦。咁但系讲即系讲嚟讲去最简单一样嘢就系咧，其实如果好多我哋今日即系思考唔到嘅问题，但系如果我哋换到另外一个角度睇咧。只要當其時中國嗰個即係政治架構唔係咁中央集權嘅話咧，事實上民間去應對所謂呢個西方嘅即係入侵，特別係科學技術咧，佢唔係吸收個過程咁慢嘅，佢可以好快 嘅。其實就可以話咯，喺如果明朝嘅時候冇錯過呢個契機，同呢一個歐洲與時並進，同佢哋一齊進入工業革命嘅時代，根本就唔會有後糧鴉片戰爭嗰啲咁樣嘅事發生。 最少唔會死得咁慘烈啦，因為你話個差距本身，我相信咧都會繼續存在嘅，即係尤其是你嗰、那個即係科學革命嗰個根底咧，你中國文化未得。但係如果純粹話好似後來所講，思而之長，技以制而，這個就民間完全有呢個能力去做嘅。 有係 係嘛嚇，咁嗰個就係你可以逆步逆吹啦。咁而家呢個情況咧，就喺所謂一九八幾八十年代開始，中國開始產生。但係而家如果你望翻呢段歷史咧，你可以由以古即係借鑑喎。事實上，你而家好多中國嘅當其時嘅呢啲明朝啊、清朝嘅習性咧，其實而家呢個中華人民共和國係改唔到嘅。其中一樣嘢就係嗰個大陸國家嗰個心態，即係其中一個例子就係最近你睇南海呢個事件，佢點解搞嚟搞去就唔係搞嗰、那個即係海軍嘅現代化或者係點樣呢，而係喺嗰度起個人工島。咁呢個好體現到其實我諗幾百年來呢個心態改唔到。 即係我甚至會話咯，其實好多時大家喺武器技術上嘅差異咧。唔係太大嘅啫，但係往往最後決定個勝負高低咧，其實喺後邊嗰套軟件個觀念嗰度，咁所以我哋睇到就係話，好多譬如話今時今日，你如果問國內嘅人，佢哋認為，我哋已經學識曬西方嘅嘢，我哋 呢個係一個最大嘅錯覺嚟，因為係一個最大的。 我哋亦都好強大，有好多軍隊，我哋好多錢去整好多嘢，我亦都學咗佢哋嘅資本主義制度嚟去建設我哋嘅經濟。但系一去到你實際上去組將個國力組織起上嚟去發揮出嚟嘅時候，你點解冇人哋咁有效率？但甚至乎將來啊，可能會遭遇到一場戰爭嘅時候，依然會大敗。咁其實好就決，即係好大程度決定喺後邊嗰個觀念上。 但係最大嘅問題就係呢個後邊嘅觀念其實基本又反省唔到啊嘛。即係呢個有近乎我諗弗洛伊德所講嘅潛意識咯。其實我哋類似我哋講呢，我諗如果你喺大陸度 隨時你找人講嘅。呢書你喺大陸有人睇啊嘛，有嗰時專家。咁點解一路都唔能夠去根本去改變呢個問題？甚至到而家即係呢個中共決策層都係。即係可能，如果誇張啲講，都係翻翻去明朝嘅心態咧。就因為呢套嘢本身係有一個好強嘅文化嘅一啲潛在嘅因素喺入邊嚇。咁呢個問題咧就比較深啲啦，就唔係我哋即係三年兩語去講到嘅。但係咧，頭先陳志宏博士講嘅咧，我就覺得咧話，即係大家如果今日有時間睇呢本書嘅話咧，就唔係單純睇呢場戰爭嘅問題，就從呢本書咧去諗翻而家中國當代嘅處境。特別是譬如在南海這個問題上面，因為即那個事件雖然不在南海，但是今天那個南海的狀況，事實上你可以用回當其時的事件去看，你會看到一個什麼問題呢？就是這個大陸國家的思維模式呢，基本上我想中共的決策者是擺脫不到的， 就是這種大陸文明那種，就是以依存住一个大陆地嚟去生存，嚟去维持自己稳定，呢一种思维可以话真系非常根深蒂固。 系嗱，其二系咩咧？其二咧就系、是、如果即系呢种思维咧，佢仲即系不断扩张落去啊，甚至以呢、這个即系、就是、极端嘅民族主义再扩张落去咧，其实咧就会重蹈翻呢一个100多年前嘅甲午战争。而正正嗰、那個即係、就是、類比嘅地方就咩咧？而家就有少少似當其時嘅同志中興自強運動，係 exactly 差唔多嗰、那個， 是 就因為嗰幾十年，你覺得 真係打一場仗，你就知結果啦，知係知係成。 即係你會喺呢幾十年，你會覺得就係、是、因為搞咗呢啲咁嘅嘢之後，你覺得真係中興咗嘛？就係原來 exactly 就係喺呢個太平戰國之後。咁跟住咧，佢哋搞一套叫做自強運動，就即係輸入咗啲西方嘅科技嚇，跟住就起工廠啊，起鐵路啊，起軍事工業。 中學為體，西學為用。 係啦，咁跟住咧，就喺呢個甲午戰爭嘅前夕咧，當其時咧就大量購置咗西方最先進嘅艦隻。咁但係正如陳志雲博士頭先講啦，佢冇改善個軟件，所以打上嚟就先去知道原來呢啲武器完全係廢嘅。咁即係一個唔好彩咧，其實而家就 exactly almost the same thing happen 嚇。而家可即係我甚至乎會話啦，而家呢咁嘅現代化戰爭嚇，佢需要嗰種即係對個軟件要求其實更加高。所謂軟件要求喺邊個位咧？唔單止係你有一個即係好暢順嘅資訊表達，而係你點樣去最有效凝聚到一個集體智慧，做一個最啱嘅決定。但係似乎你如果睇翻即係中國呢一個國家呢套軟件系統咧，其實佢仲係用緊一套一個人決策上而下命令嗰種。 咁你好明顯呢個係倒退緊噶嘛？就自從係習近平上台之後，呢個係不斷倒退緊。 係 就係以前有相對嘅喺黨內嘅，由於呢個不同勢力之間嘅互相制肘，達至某一種嘅制衡。咁當然呢種制肘唔係我哋理想中嗰種制肘。但是个问题起码如果呢样嘢就係呢个人如果错嘅话佢唔会错落去。但係而家去到呢度呢就即係如果俾佢再做落去呢，如果佢有出错嘅话呢，呢个出错后果可能好将会相当之严重。咁啊我唔知啦，因为即係题外话就係话呢一个就係天方夜谭式啊，即係呢啲突然间兴起讲啦，就係呢无端端有人有政治嘅领导人被暗杀呢，就可能咧就嫁祸于呢个 ISIS 嘅，咁啊呢个题外话，因为但系即系呢个系可能发生嘅其中一个 scenario 嚟噶嘛，咁我哋想讲一样嘢就系咧，当其时郑成功佢之所以有呢个条件去同呢个荷兰人周旋，就唔系因为佢系一个根正苗红嘅高干子弟，尽管佢都系。即系都系一半一半咧，因为佢都系喺曾经喺呢个南京接受教育，但系佢成功嘅地方咧，或者佢打赢荷兰地方咧，就正正佢系违反咗呢根正苗红嘅高干子弟嘅思考方式， 系 嗰种文化， 而且系最先去吸收咗呢种海洋嘅文明。即系如果我哋纯粹由陆地文明睇下呢个清朝领土有几多，跟住然之后我哋可能咧净系将郑成功嘅占领地系得嗰少少，但系其实我哋遗忘咗，其实成个大海当时都系佢。佢而且仲要系咧呢个大海唔系一个冇后勤嘅大海，后边仲有源源不绝一个海路运输贸易系支持住佢呢个海洋帝国。所以就是说这件事亦都是当时的中央朝廷看不到的这件事。 这个就正常讲，这个就是其实是整个、就是、所谓大陆国家的盲点来的。 即亦都係頭先我哋講嗰個要喺嗰個南海度起個人工島嗰個盲點嚟嘅。就係、是、如果當其時呢個所謂中央政府，佢冇呢個盲點，佢就會跟住做呢樣嘢，就係、是、用呢班人擁有嘅知識去開拓個海洋。但係佢就會調翻轉頭做另外一樣嘢，就係、是、嗰樣嘢我唔敢掂，我唔想掂，我跟住做咩就海禁禁咗佢。咁呢個就喺當其時嚟講係一個最簡單、直接、最方便嘅方法嚟嘅。亦都唔需要嘥時間，唔需要花精神啦。你唔需要學做學新嘢啊嘛。咁呢個就 exactly 而家。即系中国中华民国嗰个发生嘅问题嚟咯， 系啦， 系嘛吓，好啦，咁啊，即系时间咧有少少仓促，有少少遗憾咧，因为讲到兴起嘅时候咧，先至即刻要停。咁但系我谂我哋要讲嗰样嘢，我哋都好精简讲咗出嚟啦， 系啦，系嘛。第时我哋再揾下其他节目可以试下，睇有冇试翻耐先呢类嘢。 我就想讲张武仔嘅，因为后边嗰、那个即系古呢个传奇啊，入边啲故事咧，就远远好睇过近日嗰套。 我都岔开少少题外话，就系话，即系我哋好习惯，即系唔系我哋啊，有啲电视台好习惯，竟然将一个好中国嘅张宝仔包装成为加勒比海盗。但系纯粹讲数字嚟讲啊，加勒比海盗，你话如果讲嗰个 规模 吓几千五千，我俾到你赚一万。但系如果南中国海权盛时期，海盗系去到十万。 系啊， 咁你成个你可以想象呢一个贸易量。海洋文明的兴盛，其实可以说拍加勒比海盗不如拍南中国海盗。 咁冇办法啦，今时今日的 TVB 就是咁沦落噶啦，即系等到我哋有一日，我哋做到咁嘅电视台，我哋一定唔会拍得咁流嘅片，咁电视剧。OK， 今日冇办法，时间差唔多啦，咁啊交翻俾阿卢斯达啦。